北京时间12点整， 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为您报时。 世界瞬息万变， 股市最新的表现， 联合调查组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新闻时刻刷新，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5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3例，本土病例704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288例，其中境外输121例，本土3167例。广东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广东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87例，广州142例，深圳9例，汕头18例，梅州6例，茂名8例，佛山、河源、江门、云浮各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70例，广州430例，深圳3例，汕头13例，佛山13例，梅州9例，揭阳2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1例，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15例。广州海珠区今天发布通告，即日起3天内进一步加强中高风险区临时管控区管理，严格实行分区分类网格化管理，原则上严禁出区，严禁跨网格走动，非必要不出户，严格遵守防控要求，做到应检必检，不漏一人。除经批准承担保障市民生活的超市（含农贸市场、药店、医疗机构外），其他经营性场所、商铺一律暂停开放或经营。对不遵守防控措施、不按规定参加核酸检测以及借机滋事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因疫情防控需要，广州市海珠区天河区及荔湾区16个街道今天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为期9天的中国惠东第11届鞋文化节昨天开幕，目前广东惠州市惠东县鞋业已发展到5600多家，从业人员达16万人，2021年产鞋9亿双，产值345亿元，有60多个国内外鞋类知名品牌选择惠东企业作为制造商。今年全国成人高考招生统一考试将于明后2天进行，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提前准备好粤康码、绿码和考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考点所在地对防疫工作另有要求的，需遵守属地规定。此外，根据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最新要求，近7天内有本土病例的县市区考点的考生，考前需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请有关考生务必于今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以免耽误考试。据央行网站消息，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今天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30亿元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2.0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0月下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10月下旬与10月中旬相比，15种产品价格上涨，32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价格为每千克27元，环比下跌0.7元，跌幅2.5%。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打算在11月8号之后启动他的2024年总统竞选活动，目前正频繁与亲信们通话，希望从共和党中期选举的可能胜利中获益。另据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人不希望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总统。这次新闻，主播万准，主编赵昭仪。 洛阳新风貌，南海在传说，走进阳江， 听听今天的阳江。今年阳江市新增117项县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是阳江市非遗保护工作启动以来认定数量最多的一年。至此，阳江市纳入县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累计达到159项。洛阳农批综合交易中心是阳江市重点民生项目之一。目前，洛阳农批综合交易中心南区的水产交易中心已进入扫尾验收阶段，项目招商工作正火热进行中。据了解，洛阳农批综合交易中心总建筑面积约31万平方米，总投资16亿元，是以互联网加农海产品模式为基础，由政企深度协同合作建设打造的现代化农商贸易全链条服务示范区。听听说阳江，今天为您介绍阳江美食阳春三甲切粉。三甲切粉已有300多年的制作历史，有据可查的可追溯到清康熙7年，据说是新楼村妇12嫂最开始进行制作，经过历代精心改良，早已美名远扬。制作时选用上等优质稻米为原料，配以优质无污染的山泉水泡制而成，以米味香浓、嫩滑爽口、营养丰富而著称。那么据说近年来啊，三甲切粉已经逐渐形成品牌生产，有礼品装，成为了大家逢年过节送礼的佳品。走进阳江公稿，阳江电台编播金亮、王建平。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国家海洋局南海预报中心南海海况报告，2022年11月04号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3到3.5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0到3.3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8到1.3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5到3.5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0到2.3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9到1.5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9到1.5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0到2.0米。未来展望，受新一股弱冷空气影响，未来3天南海北部中部海域风浪将逐渐增至以大浪为主，7号起上述海域风浪趋于减小。 你想拥有一技之能吗？你想毕业直接就业吗？你想入职行业的龙头企业吗？你想成为职业技能人才吗？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特别策划勇往直前，校长来了，邀请全省职业院校校长为你升学和职业规划指明方向。每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全网直播，燃动青春，勇往直前。本节目由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和广东省各地市教育局联合协办。 好的，各位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为您倾情推出的职业教育融媒直播节目《勇往直前》。在11月的1号呢到11月的10号是咱们省内的职业教育三家证书考试的一个报名的时间，和普通的高考是同期的进行，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为全省的即将参加这一次三家证书考试的这个学子们共同的推出了我们今天的勇往直前三家证书考试特别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的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考试招生一处副处长尤伟林，尤处长为大家来解读今年三家证书考试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该如何去准备这一次的考试，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到 像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魏杰魏处长，以及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倪延贤倪部长来为大家解读咱们省内两所职业教育院校今年的招生和录取有哪些新的形式，同时呢也为大家来解读各个专业在报考的过程当中都需要注意一些哪些地方啊，如何提高自己的一个录取的几率。同学们呢如果有想要关于这个三家证书考试的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参与互动。比如说您可以打开抖音，然后搜索勇往直前家，直是职业教育的直，家是加减乘除的这个符号的家，进入到直播间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互动，或者是直接下载触电新闻 APP 或者是乐听 APP， 然后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当中，然后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互动，再或者是打开大家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底部的对话框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我们也会看得到的。还有一种更加简便的方式，就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20-3623-7422 020-3623-7422 来跟我们一起参与今天的互动。 燃动青春，勇往直前。您现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勇往直前》，校长来了。 好的，那我让我们接下来来连线的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考试招生一处副处长尤伟林，尤处长。尤处长，中午好。 主持人好。 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啊对于这个三家证书的考试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想请您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的这个考试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试呢？ 好的好的，其实我们那个三家证书考试啊，它其实是按照我们现在不是2021年开始是新高考嘛，新高考之后呢，我们是把这个我们省的高考分成两种形式的，也就是一种我们叫夏季高考，一种叫春季高考。可能夏季高考大家比较好理解，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普通高考，然后就把三家证书啊，然后包括这种高职类的一些分类考试全部合成为春季高考，也就是说三家证书考试是春季高考的一种形式。它的全称我想的话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专门高职院校招这个中职学校的，含这个技工院校的一些学生的一种考试。也可以说它就是我们中职学生升学的主要渠道吧。 那比如说咱们这次从11月1号开始报名到11月10号，那么参加了这次报名的考生呢还可以参加咱们在6月份举办的普通的高考吗？ 这个不行的，因为刚刚您前面也都讲了，因为这个大家都在同一个时间报名嘛，所以我们的规定的话就是说三家证书的考试和普通高考因为它同时报名，所以的话你只能二选一，就说你选择了这个参加三家证书的考试，那就不能参加普通高考 是这样。 如果你说你这个能力想直接参加普通高考，那你就只能选择普通高考了两者选一个。 所以 的话如果就是说你现在选了三家证书，那也就6月份你就没就参加不了高考了。 是 这 也是给咱们大家提个醒啊，你在报名了这个三家证书考试之后跟这个6月份的普通高考就是一个不能兼报的这个状态。 对。 那么从11月1号到10号这个报名结束之后，咱们这一次的三家证书的考试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呢？ 我们是这样安排的，就是说可能大家也看到那个文件，我们也对外都发布了，就是可能我这里我感觉有几个方面嘛，可能要和考生们提醒一下。一个就是说你报完名，那他当然这也肯定要记得这个报名时间，考试时间是吧，是1月7号到8号，这是首先要记住的。然后很重要的一项工作的话可能就是说复习备考的问题了，是吧，就是你报了名那肯定要是复习的话，我这里提醒一下考生吧，就是说你除了复习这个文化课，就是这个文化课的考试之外，还有一部分孩子就是往年我们也有，就是他没有拿到证书，就是他虽然是报了三家证书，但他现在手上没有证书，但是我们为什么给他报了，因为他又报了我们省里面就考试院组织的有14种那个专业技能课程证书啊，他是在1月份开考的。就是说如果说你手上没证书，但是你又报了1月份的证书，是吧，那你就是可以先报名，然后等你1月份拿到证书了， 然后就符合这个条件了。 嗯， 所以的话，这个的话，你就是说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在准备这个复习这个文化课的时候，如果你的证书没有了，你手上没有证书的，又报了一月份的考试，那就同时也要把证书的考试一遍的复习一下。这是第一个，我可能下来的话首要遇到的第一个。 嗯， 第二个可能的话，我想的话就是要关注，因为既然你考完之后，那你肯定要关注这个学校的招生章程，是吧？章程里面，然后结合自己的情况，看看往年的情况，然后因为学校提证书的要求嘛，那你要看一下你的证书符不符合，是什么样的情况。主要是这些，然后到最后可能就是填志愿的问题了。 嗯。 大概应该就是这些，可能是三个方面吧。一个就是要考试，第二个就要关注学校的情况， 是。 第三个就是要做好填志愿的初步的一些准备。 对， 是吧？你不能等志愿来了之后说，哎，我都不知道哪个学校，就是你首先有个意向的学校，到时候你填志愿可能就会到成绩出来了，哦，那我符合还是不符合？按照往年情况，大概能不能进去，是吧？ 嗯， 那你就比较精准了，就不会等到填志愿来才去找，就比较被动一点。 是的，因为刚刚游处长也给咱们提醒了，因为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有很多的网友在网上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一次如果他没有证书该怎么办？刚刚游处长也给咱们提醒说，如果你没有这个证书，你也要加紧的开始准备这个技能的考试，在一月份同时参加的两场考试，对吧？ 对对对，一月份那个技能考试。 是的，两次啊。那么这个，咱们刚说到这个三家证书考试，这个证书都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证书的话，现在我们今年可能会比往年会多一点。 嗯。 往年多一点，主要还是五个大类，还是和往年是一样的。一个就是刚才给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一月份开考那个，就是我们考试院组织开考的。 嗯。 有14种，还有一个就是计算机等级的这种全国应用等级证书，它是教育部考试院组织的，这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就是那个人社部门组织的。人社部门的话，可能到时候你们看一下，今年那个通知我们也发布了，就是说比往年的为了扩大这个学生拿证呢，所以的话我们在往年的基础上，原来是21种，现在增加到50多种了，52种。所以的话就是这个证书的多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教育部门的1+X 证书。这个也是中职学校的学生应该都清楚了，1+X 证书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有些考医生那些， 嗯， 就是卫生部门，原来的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一些护士资格证啊，这些之类的证书，反正归类起来有5大类吧。一个是我们教育系统的，有就说一个是考试院，然后教育部的考试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1+X 证书，它也是我们这边的。然后就是人力部门的，还有卫生部门的，总共5大类。 是的，这5大类其实咱们之前考试院也是在官网进行了一个通知。 对对， 你看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一个目录，这5大类有很多项。 对对， 大家可以自己去检查一下，看自己的这个证书是不是合格的这个状态啊。 对对对。 我看到一个网友的提问啊，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的是，我2022年7月份中专毕业，但是呢没有参加2022年的3家证书考试，所以说想现在报名参加明年的这个3家证书考试，可不可以？ 嗯，这是可以的，因为他我理解他2022年，也就是说今年的7月份， 嗯， 7月份毕业了，是吧？他就是应该是往届生， 算是往届生， 对吧？因为我们现在考试考23年的嘛， 对， 那你22年的话呢，就属于往届生，他就以往届生的名义进行报考就可以了。 嗯，这个往届生的范围指的是毕业多少年算得上是往届生呢？ 往届生他没有范围，他是这样的，可能你这样来理解可能会好一点，就是说。其实学生来的话，我们分为几类学生。 嗯， 一种是应届和往届，其实这两个概念是相对的，是吧？那也就是说你只要不是当届，就是当年毕业的， 嗯， 那其他就是往届，他也没有说多少年，只要是你就像几个例子，现在考研一样，有些参加工作好多年的，他们一样选往届生。对对对，它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没有年限，什么3年还是5年算往届生还是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只要你不是应届的。 那就是往这上了。 嗯，那还有一个网友他提问说，我是32分段三年级的学生，想参加这一次的考试，但是呢，政策说明了说这个32分段考生只能填报本科院校志愿，但如果我放弃了32直升，明年1月份的不考，23年以往届生的身份再去报考这个3+证书考试的话，可以吗？ 他是这样，就是因为其实32他这里已经有一个转动考核就可以了的问题了。 嗯， 所以的话我们是这样有这样个规定，就是他32分段录取的学生，因为他到时候是直接转段嘛， 嗯， 所以的话我们也读高职的，所以我们有个规定的话，就是说不能参加高职类的其他考试，但是可以参加本科的考试。 哦， 啊，但是如果说你参加本科的考试的又录取了，那你就可能要提出个书面申请，就是我就放弃了，因为原来那个他只是转动考核就行了嘛， 嗯， 是吧？所以的话他要放弃那，其实那边其实的话，为什么要他放弃的？因为他当时读这个中职的时候，就是考这个32的时候，就是高职院校那里已经给他留了这个名额了，是吧？就是已经有这种一种转动考核，只要合格了就可以的，所以的话你必须要放弃。如果你说你给本科才能够参加这种，啊，就是你要放弃那边，所以他如果说具体到他，你刚刚说他应该是说他是明年1月份不考是吧？ 对，明年1月份不考。 明年1月份不考，就是也就是说他不参加转段了。 嗯，他说是以23年，就23年的这个时候再去报名。 我知道，他就等于他已经毕业了，他就是做往届生。 对。 按照规定来，应该也是可以的。 应该是可以的。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他可能还是要提醒他要符合相关的报考要求，是吧？ 嗯、 记得报名，就说你说这个往届生的身份。我觉得是可以的，对， 嗯 啊， 然后我关注到咱们这个通知当中还有一些关于户籍的问题啊，有省内户籍跟省外户籍， 嗯、 然后有很多人就在问说，随迁子女考生在报考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随迁子女的话，就是其实随迁子女就相当于我们讲的异地高考， 嗯 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吧。所以的话，我们省异地高考是12年开始实施的。12年开始实施的话，我们按照那个条件的话，其实我讲的话，如果随迁子女需要注意的话，可能就是要对着我们条件来去准备好相关的材料，就是你到报名的时候，我们是三个三，就是说你对着这3+3来准备材料，一个是3年的居住证，3年的社保，还有3年的完整学籍，是吧？那这个我觉得讲到这个的话，我想多讲两句，因为往年总是很有些随迁子女考生啊，就是把这个时间或者说相关的要求没记得很清楚， 嗯， 所以导致有些材料准备的报名的时候一看，哦，发现说不太符合， 嗯， 所以的话我就通过这几年我提醒几点，一点就是那种居住证的问题，居住证的话我们就要求说你中职1年级，就是也说你入学之前。你就办，因为你不是我们省的户口嘛，所以的话你要办我们省的居住证，也就是说9月1号之前，然后手上你拿的证还有效，就是你不要说上一个证已经过期了又忘了去续了， 嗯， 到报名的时候，哎，我手上的证都已经失效了，是吧？所以的话就说你这个可能要，往年很多学生就是一个就是在高一入学的，他也不叫高一，他是中职1年级入学的时候没去办这个证。是吧？入学前没办证， 嗯、 然后后来证过了期，没有去续证，所以的话，我讲这个可能居住证要提醒一下。 嗯， 还有一个往年我们这个有些孩子买那个社保啊，学生买社保啊，他也是因为我们的规定是要两个险种的，就是五险一金里面一般打工的话都有五险一金的嘛，或者说在我们这里务工啊之类的。 是的。 啊，都有五险一金，但是我们这里也要求两种就行了，一个叫做。基本养老，一个基本医疗，就这两种险种累计也要3年，并且这个东西要在我们省买的，是吧？就是你要在我们省买的，所以的话这个肯定要记住。然后学籍的话就好办了，学籍只要是你在我们这里中职学校连续读了3年，那个学籍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嗯， 啊，就是这里可能就是说居住证和那个社保，往年有些 有些学生的话可能就是没有按照这个规定准备好。 是的 啊， 对，那游书上给咱们提醒了这三个三，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社保跟这个居住证的问题，大家还要千万再留意一下，以便可能以后可能在报考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问题。然后看到还有一个网友的问题是说，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军人，然后刚刚退伍的时候今年刚退伍，入伍之前呢读的是职业院校，那么参加今年的这个考试，我入伍之前还没有取得任何的技能证书，我可以参加这次的考试吗？ 这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省一直鼓励，包括国家也是这样鼓励这个退役士兵啊，就是提升学历，是吧？就是他们原来读中职啊，那我这个退伍之后就想通过考试读高职，所以对这些退役士兵，我们只考我们三家证书，只考那个三的文化就可以了。那证书我们是不做要求。并且的话，我再多说两句，因为退役士兵的话，其实我们省还是比较优惠的，就是我们对退役士兵的话还就是他的招生计划划线啊录取都是单独的。就是可能大家也看那个文件了，你看有专门有一个是有28所学校， 对， 就专门招退役士兵的，并且这28所学校你看这学校都相对来讲都是我们省内一些是吧公办的啊或者之类的。 是我刚刚看到这个通知当中有一栏本，一共28个，大家可以去找出这个通知，然后导出个附件二当中去看一看。 对， 好的，谢谢咱们来自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考试招生一处副处长尤伟林尤处长给咱们的讲解，谢谢您。 好的。 那么其实同时呢，咱们在一会儿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继续的邀请来自于省内的职业院校的咱们的专家啊，比如说是咱们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魏杰魏处长，还有咱们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倪延贤倪部长来给咱们解读今天今年咱们这两所职业院校当中的招生跟录取有关的情况。同时也再次的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参与互动，大家可以比如说打开抖音，然后搜索勇往直前家，职呢是职业教育的职，家是加减乘除的家，然后进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或者是打开咱们的触电新闻 APP 还有乐听 APP 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当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互动，再或者是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底部的对话框打字留言发送过来，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再一个更简便的方式就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20-3623-7422 跟我们参与今天的节目的互动，可以一对一的跟专家进行交流 020-3623-7422。 好的，我们稍后再见。 走在鼓楼下面，路在堵着，雨后的阳光散落，人们都出来了，执着的迷惘的文艺青年很多，如果我无聊了就会来这里坐坐，晒太阳的过客，如果我有些倦意了，就让我在这里独自醒过。站在鼓楼上面，一切繁华与我无关，这是个拥挤的地方，而我却很平凡。走在 北京时间12:30。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一年一度秋风劲，又是森林防火时。金秋时节，林区人为活动频繁，森林火灾隐患增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牢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严格控制野外用火，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在林区及其边缘地带吸烟、燃放烟花爆竹，服从森林防火人员的管理，对在校学生和未成年人加强教育引导，一旦发现火情立即报告。森林防火千秋业，生态安全万代兴，保护森林资源安全人人有责。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节目继续，我们接下来来连线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魏杰，魏处长，魏处长，中午好。 哎，你好。 嗯，也是先请魏处长给咱们介绍一下，就是在今年这个9月份新入学的这一批学生的招生跟录取的一个情况。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呢是国家的这个双高院校。因此呢，我们学校在全省的这个录取分数啊是比较靠前的。整体录取的高职院校根据广东省的总体部署分春季和夏季两批。春季高考里面呢，我们有三家证书，有医学考，这是统考类的，同时还有自主招生，还有中高职32分段。然后夏季呢，主要就是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普通高考啊。那么在统考类的春季录取当中呢，我们的三家证书啊这一类是全省录取的分数呢是在前列，最低录取分大概在330分左右，排名大概4000、5000、6000的都有，不同的专业还是有一点差别的，那么学考的录取分数呢，就是在370分左右啊，三家证书里面呢，是我们全省呢是统一招生，就是说全部按照这个录取分数由高到低啊投档啊，总体来说，我们顺职院的这个录取形势还是很好，学生报考的意愿比较强烈，因为是双高院校嘛，很多专业在全国排名靠前，所以也欢迎大家，欢迎各位考生踊跃报考。 其实不光光咱们顺职院是双高院校，我看有消息说咱们马上要准备升本科，那么如果是这样按照这样一个情形发展的话，那么明年啊，就是今年现在的这个报名报考的明年的招生的话，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录取跟招生的情况吗？ 学校升本呢，这个要是在国家教育部的统一的这个安排下进行。现在呢还没有收到全国的下一步的进一步指令，但是学校呢已经做好了各项升本的准备。那么从招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如果是学校升为本科，那肯定第一就是对整个学校的声誉啊，招生录取的分数可能会有所提升。但是也要提醒一下，就是高职院校升本有几种形式，有的是整个学校全体专业都升本，那么有的呢是部分专业先升本，那这个呢也要看教育部的整体政策。那么如果说是升本，如果是部分升本的话呢，那就是有一些专业呢它可能同时在本科类面向这个本科批次招生，同时呢也还有专科批次招生。那这个可以预见的是，一旦如果是学校升本得到批复的话呢，那么整个录取形式呢会更加好一些。 那么不同的专业之间它的招生的分数会差别很大吗？ 就我们学校来讲的话呢，分数有差别，但 但不是很大。 嗯， 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些专业，比如说传播与策划呀，这个计算机类啊、技术类呀、啊智能制造类啊这一类的，它相对来说学生报考的积极性比较高。 嗯， 相对来说可能录取分数会高一点点。相对传统一点的有一些小专业可能家长了解不多的，那有可能会低一点点，但整体差别不大。 嗯啊。上一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咱们校长带来的是制冷与空调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它难考吗？ 这个专业呢是立足于顺德的产业，跟顺德大家都知道顺德的这个家电专家电这个空调设备生产是这个制造业非常发达，以立足产业办的这个专业，这个专业确实就业形势很好。 嗯， 从招生的角度来讲呢，可能很多家长对这个专业了解并不是太多。整体情况来说，这个专业并不是说在全校来说并不是说录取分数最高，处于中等水平啊。 嗯， 就是说不是太难，有希望，有喜欢这个专业的同学完全可以报一报。 嗯，咱们说三家证书考试，前面三项是语数英啊，后面一项这个证书的这个技能，那么它的录取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录取方式呢？ 三家证书它这个跟这个广东省其他统考类的是一个规则，就是说呢，根据分数由高到低录取。学生呢是在这个分数出来之后呢，就填报志愿。那么，分数高的同学呢，说优先选择这个学校志愿。那么分数低的同学呢，可能排在后面。那么每个同学呢，可以填报多所学校志愿，由电脑根据算法这样这个投档自动投档过来。 他是在分数出来之后进行填报这个志愿。那他可以填报多少个志愿呢？ 三家证书类的是可以填报35个专业组，现在都是按照专业组来填报志愿。比如说一个学校，我们可能有很多个专业组，比如说我们顺职院可能有多个专业组，那么填的时候你可以填多个专业组。一个学校一般来说可以允许6个专业组，就说比如说一个同学填某一个学校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个学校的6个专业组。 在填报专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或者是意见来给咱们的各位考生，让他们录取的几率更高一些呢？ 这个呢，确实现在填报志愿呢也是要提前做功课，特别是要查看最近几年来就是相关中医的院校在整个这个广东省内的这个录取的分数和排名。就是估算一下自己的分数和现在的排名跟往年的这个排名情况对比一下，就是按照冲文保的原则吧，就是能冲一冲好一点的学校，中间呢填一些这个稳一点的学校，最后填一些保底的学校。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成一个梯度。然后呢，最好是就是说把志愿表都多填满，不要浪费。然后呢，在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就是要选择，我建议考生选择服从调剂，这样的话呢，就是录取的几率会大一点。 那如果是有学生想要考咱们顺职院的话，有没有什么更加具体一些的建议？ 如果说是考生想报考我们学校，首先呢是看一看他是属于哪一类。如果说是属于中职学生通过三家证书考进来的话呢，那么他肯定要是好好准备语数外这三门的这个考试了，就是从现在开始是吧，这个就要因为一月份就要考了，所以这个就要好好准备，提前准备考试，尽量的文化课成绩要考好，同时呢这个证书一定要按照考试院的要求符合政策规定的证书，比如说考试院允许的证书啊，1+X 证书啊，人社部规定的证书啊等等，都要拿到手要达到毕业标准。那么这个最后呢是以分数从高到低录取，所以说这个是阳光高考，全省按照统一规则，所以分数这个是很能够录进来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依据。如果说是其他的类型的，比如说3+2分段啦，那么这种形式呢它可能考核的要求肯定都不一样，包括自主招生也是一种报考我校的一种形式啊。我们学校也会拿出一部分专业，然后这个面向全省的中职生开展这个自主招生，到时候呢我们学校会在官网上公布相关的招生简章，也请考生们多多关注我们学校的这个招生信息官网官方网站啊。 魏处长也特别的带来了一位这个今年刚刚入学的 学长，也是参加过咱们去年的三家证书考试的这一位学长。那么咱们请这位学长给咱们讲一讲他的一个个人的经历，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给咱们今年准备报名参加考试的学弟学妹们？ 好的好的，好，我把电话给他。好， 喂，你好。 嗯，这位叫学姐啊，学姐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给咱们今年要参加报名考试的这些学弟学妹们？ 哦，就是一般考试前老师都会给一些卷子我们做，就是往年的题目，然后呢做完之后老师就会开始评奖，评奖完之后如果遇到不会的就可以问老师问同学。 嗯， 如果觉得难理解的话你可以把它圈起来，然后日后再多复习一下这一类的题目，因为有一些题型是差不多，可能也是换一个方式出题的。 嗯， 如果你觉得还想更加深一点，你可以去上网买那些往年的那些题目的那些卷子嘛，就老师发给我们做的那些，然后就自己重新做一遍。 嗯，就是这三科语数英一共450分的一些考试的题目。 哦，是的， 就是一定要多练啊，一定要多练。就是给咱们屏幕前的各位，即将要参加考试的学弟学妹们，要多多的准备这三科的考试，一共450分。好的，谢谢咱们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魏杰魏处长，同时也谢谢这位今年刚刚升入到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的学姐，谢谢。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连线的是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倪延贤，倪部长。好，看我们电话线又有点断掉，然后请导播再把电话打到倪部长的这个电话当中去。其实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互动啊，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勇往直前家，是职业教育的职，家是加减符号的这个家，然后进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参与互动，或者呢是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然后再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底部的对话框跟我们打字留言发送过来就行了，再或者就是下载这个乐听 APP 和触电新闻 APP， 然后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参与互动，或者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20-3623-7422。好的，我们继续连线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倪延贤，倪部长。倪部长中午好。 主持人好。 嗯，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中午好。 好，请倪部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广机电在今年的这个招生和录取的一个情况。 好的，首先呢特别感谢咱们这个直播间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也很荣幸参与这次直播。机电的话呢，它是省属的公办院校，这几年呢在全国的评优评签里面呢，我们荣获了很多的50强、60强和100强的这种荣誉的称号。我们学校的特色的话呢，就是这个工科门类的专业非常的齐全，而且它的设置啊是紧密结合珠江的这个一江两岸产业布局的。 嗯， 因此呢我具体的话，今天咱们的主题是三家证书啊，其他类型我就不介绍了。那么三家证书的话呢，我们学校是2005年开始招生的，最少的时候就只招19个学生这样的指标，到今年是2022年34个专业参加招生，招了超过1000人。那么这个滑档的情况的话呢，它是三家证书，我们的这个最高分是去到了330，然后最低分的话呢是240。但是这里的话呢，我要这个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因为我们投档最重要的还是看的是排位，那么这个分数的话呢是一个参照，大家在填报院校志愿的时候呢，更多的要看看你的排位是去到哪里。你比如说我刚刚讲这个240，对吧，它可能对应的排位有很多，有的是30392，有的可能是30408了啊，这是我要特别提醒的，这是大概的一个这样的情况。 嗯，是一个排位的问题。 对。 那么从今年从11月1号到10号这次报名参加的是明年1月7号到8号的这次考试，从招生跟录取上来说，咱们学校有什么变化吗？ 我想呢，目前看到的变化应该有3个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第一个就是2023年学校招生的总盘子和2022年相比，应该会逐步的这个放缓，就是招生规模会放缓，会稍微的比2022年可能相对来说保持稳定了啊，不会说有突然的增量，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三家证书在总的盘子里面的结构会从原来的指导性的意见是20%上升啊，调整为25%，这是第二个变化。第三个变化的话呢，就是2022年新招生的专业，你像这个健康管理啊、云计算技术啊、产品技术设计啊，会加入到2023年的这个三家证书的招生这个范畴里面来。哎，这目前来看的话，应该说这三个是大致能看得到的。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新招生的专业，这个预计的话，这个分数，会很高吗？还是会怎么样？ 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三家证书它不同于普通高考或者是学考。三家证书呢，在我们学校招生的这个特点来看啊，就是这几年我摸查了一下，我们举例子啊，就有的专业它是会同时出现最高分和最低分的。 同时出现最高分和最低分。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机电一体化技术，大家知道我们学校的名字叫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对吧？ 嗯。 哎，大家一看机电一体化技术，会觉得啊，这个学校可能这是它的拳头产品。 嗯。 那这个9449排位的考生也报这个专业，然后30329的考生也报这个专业。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学生他会有这样的判断，哎，他会有这样的判断。那如果这个专业他又比较友好。翻译成我们这个老百姓的话，就是说招生计划比较多，对吧？ 嗯。 啊，那可能同一个专业就会出现，最高分和最低分同时出现在他身上。那你说他好报考呢，还是不好报考呢？分数高呢，还是分数低呢？ 是。 就没办法一概而论。 是。 嗯、 还要根据这每年不同的考生的情形、考试的试卷的难易度来分具体的分析啊。 哎，对对对。 那么咱们学校的像双高计划的这些高水平专业群、数控技术专业群来说的话，它的招生是不是就比普通的其他专业来说更高一些呢？ 啊，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一般的考生或者是家长呢，在报考的时候，打我们招生咨询电话咨询这个专业的也是热点，也比较多。 嗯、 这里面就反映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的这样一个扎堆儿或者是追热啊，然后呢自己的兴趣爱好啊、自己的估分啊放一边，先问你学校这个最热的专业是哪一个。在这个时候呢，我往往会引导他们，我说固然。啊，数控技术专业群是我们学校的这样一个明星产品，对吧？ 嗯、 但是呢，在这个平行志愿这样一个投档的原则下，建议大家还是要把内热和外热结合起来，来填报自己的志愿。 嗯， 外热呢，就是大家说啊，你哪个专业最热、最热门，是吧？你的双高专业群是哪个专业都有哪些，对吧？那么内热是什么呢？内热就是大家也要看一看你自己的天赋、特长、兴趣爱好，前期打下的专业基础，啊，专业基础包括你考取的一些职业资格的证书给你的这种，这个入门的资格，对吧？ 嗯。 哎，这些东西就是你的内热了。把内热和外热结合起来以后，我觉得这样可能就是更适合于大家的理性的选择。嗯， 是的，这也是给咱们即将要参加考试报名的这些考生们提个醒，就是内热跟外热要相结合起来。我看咱们三家证书考试的总分450分，然后您刚刚有提到，招生最高有330，然后最低有240。那么从这个分数出来之后，大家如何去填报这个志愿，让自己的这个分数能够被录取的几率更高呢？有没有什么技巧在里边？ 嗯。那目前的话呢，我们说平行志愿填报可以用三个词语来概述，那就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那么根据它这样一个特点的话呢，我们就建议啊，就是咱们刚刚魏叔也讲了，就是冲文保你要有梯队，对吧？ 嗯。 你比如说你这个普通的中职生有35个专业志愿组，有这专业组的志愿是35个，那你把它分一分嘛，这个前12个。冲一冲的，比如像顺职院、广东机电，对吧？这样的院校，你去冲一冲。然后稳的是什么呢？稳的就是你要看，假设这个考生想报机电的话，你要看一看机电过去这2年我们的某一个专业组它的最低排位 会去到哪里，然后今年你的分数和专业排位出来以后，啊，你的分数排位出来以后，你大概做一个模糊匹配，你能不能到在这个区间，如果在的话，那就属于是稳了，对吧？还有的话就是说，要填一些院校是用来保的，你的分数和排位远远超于他的要求， 嗯， 就再怎么样呢，你都可以有书读，是吧？就最后这个十一个你可以放弃保的，这是一个这样的提醒。 嗯，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说还是要告诉大家参考啊，就是过去的这些数据只能参考，但是你不能够完全的照搬。照搬的话呢，就是刻舟求剑了，对吧？ 对， 去年再划个记号再去捞那把剑， 对， 你捞不上来的。所以我要强调，这是模糊匹配，在充保稳的前提下，那要专业服从调剂。 嗯， 要专业服从调剂，这样的话呢，可以增加大家被入考的几率，因为它是一次投档。如果你专业不服从调剂，你这个进去的学校以后呢，分数又没有优势，那很容易就会被退档啊。 是的。 这样的话呢，可能对我们考生来说，对学校来说，都是不太愿意见到的。 对， 嗯， 你像我们刚刚节目在开始之前，有网友就问说，哦，我能不能问一下今年的分数线啊？然后，刚刚咱们这个也说过了，说这个分数线它只是一个参考， 对， 就不能当成一个你今年报考的一个标准，只能是按照一个大概的情况去参考，因为每年的学生的水平啊、考试的难易程度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啊。然后看到一位网友问说，我中职学的是电子商务，但是呢，我高职想读广东机电的汽车电子技术专业，可是我只有电子商务类的证书，没有汽车类的这个证书，可以参加考试吗？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校呢有一个分水岭， 嗯， 在2019年以前，我们是对某一个专业限定某些证书的考生才能考。那么从2019年开始呢，你看如果有留意的考生的话呢，这几年我们编的那个春季高考面向中职生的专业目录，我们这个证书是放开的了啊。我们这个证书就是说，像刚刚这个孩子他讲的，你电子商务类的证书可以参加我们的汽车电子技术专业，对吧？他刚刚讲这个专业的这个报名和考试志愿的填报，那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这背后的逻辑就是，在以前我学校替考生考虑了他适合读什么专业，那个时候这种考虑也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就是学生他可能那个时候信息不发达，不像现在抖音啊、校园网啊，对吧？手机啊，大把的信息可以去了解专业，了解这个专业未来学什么，未来就业前景是怎样的，需要他克服哪些难题，对吧？他以前没有这些途径去了解这些信息，那你作为学校，你如果是以学生为中心，你就要替他考虑，在设置证书的限定环节，那你就要这个保证他进来以后能顺顺利利的去读。 嗯， 现在的话呢，我们说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了，学生他不但能找得到信息，而且他的信息有可能比我们还更丰富。 嗯，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还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就转变为了我把证书打开，那么你去选这个专业报考或者是填志愿的时候呢，我就相信你了解过信息了，而且我相信你比老师更了解你自己，我也相信你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嗯，没错。 这是我们根据这个新时代青年的特点做的这样一个调整。所以前期就是以前没信息的时候呢，他是懵懂的。那么现在的话，他有信息，他愿意为自己负责，他也比我们更了解他自己的话呢，他如果敢选，就是他前期虽然学的是电子商务，他现在如果敢选这个电子汽车技术啊，想读， 嗯， 对吧？那我就相信他一定是觉得前面纵使有挑战，也有一个巨大的动力去推动他去克服这个困难，去把这个三年的这个学业给读下来。 是的， 对吧？那么同时的话呢，学校也不能够啊纯粹的就是，虽然我们信任啊学生他有信心能够为自己负责，同时学校在这个时候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学校的职责从原来的限定证书变成了你要把你的专业介绍透。 嗯， 你要把专业，你要在考生咨询的时候跟他做职业的规划，然后你在我们学校自己的直播间的时候呢，你要接受他的这样一个高考或生涯的咨询，那么这样一个综合的报考的指导，再加上学生自己的判断，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认为是 能够更加利于学生去澄清和坚定报考信心，采取行动的啊这样一个举措。 是的，那么关于今年想要报考咱们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来说，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他们，让他们在报考咱们学校的时候录取的几率更高呢？ 哦，刚刚其实魏处讲了一个，就是学生自己这方面，我觉得讲得很好的，就是你要去背啊，你要去练，就是硬考嘛，对吧？答题要靠自身硬。你要考顺直也好，要考机电也好，首先你这个分数要匹配，对吧？因为考试填志愿被录取，总体来说它是一个匹配的事儿。咱们自己拿分数去匹配学校，学校这里呢，你可以打电话，可以看我们的这个官网，可以加入我们的新生群，对吧？可以到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来了解学校的信息，然后拿着你背过的、练过的、考出来的成绩来匹配这些信息，看能不能匹配得上。 嗯， 匹配得上，那你就被录取了。这是大概的逻辑是这样的。因此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中职生来说，三家证书的考试是他人生中的重大机会之一。 没错， 尤其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的节点啊。我的建议就是你要系统思考，把握节奏，科学决策，积极行动。那么现在是报名，对吧？10号之前你得报完名吧。然后1月1号到8号要考试，对吧？你这一个月的时间、两个月的时间，你怎么准备，对吧？不到两个月时间，3月份就出分数了，对吧？出了分数以后，你要也出这个控制线了，对吧？你这个控制线和你这个分数的情况怎么样？你自己的排位怎么样？然后往年你想报的学校的模糊匹配的匹配度怎么样？然后你的冲应该是哪些？稳应该是哪些？保应该是哪些？这个心里要有数了。然后等到3月份的上旬，人家的这些章程也好，这个志愿填报打开以后，你就要去按照刚刚我建议的那些去准备好的东西，要把它落到你那个志愿表上去了。在这个时候还要注意了，人家这个院校录取是分数优先呢，还是专业志愿优先呢？对吧？你看，以我们机电为例的话，我们就是专业志愿优先。 嗯。 那有没有特殊专业的身体素质的要求啊？比如说艺术类的专业，不招这个色盲，对吧？有没有特殊专业的学费要求啊？比如中外合作的专业，它是这个13000一年的这样的学费。然后到了3月份的下旬，就是院校录取了。就是这样一个整体的系统的操作和节奏的把握，我们同学们的这个考生们呢，心中倒有数，然后报名千万不要错过。考试积极准备才能正常发挥，志愿填报拉开梯度才科学合理。 嗯， 结合着刚刚我推荐的，就是你再通过官网或我们抖音的这个直播间的视频，对吧？我们的新生群去了解某一个专业它的就业前景和你的兴趣爱好是否匹配，和你的职业理想，对吧，是否一致。然后呢，这个我们在广州白云的这样一个学校的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对吧？我们这样一个全省公办的在至少10%以上这样一个排位的综合实力，是不是跟咱们学生的期待啊一致啊？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想再加上我们需要自己一个开放包容的这样一个不限证书的设置，我们觉得是为很多想改变人生轨迹的孩子提供了一个这样一个友好的有利的选择的机会。 是的。 嗯， 好的，谢谢倪部长，倪部长给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谢谢您。 没有，客气啊。 好的，我也再次的用倪部长的话啊，就是咱们提醒各位考生，千万不要忘记报名，好，千万要好好准备的考试，千万的要仔细的去填报志愿。好的，让我们最后再次的感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考试招生一处副处长尤伟林尤处长，以及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魏杰魏处长，还有咱们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倪延贤倪部长给我们做的关于三家证书考试的一个解读。最后也感谢您收听和收看广东省优秀职业教育融媒直播节目融网之前。最后要感谢广州市教育局、深圳市教育局、佛山市教育局、东莞市教育局、惠州市教育局、汕头市教育局、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等全省各大地市教育局的大力支持，同时也特别感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和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谢谢。好的，我们将在每周五中午的12点和1点跟大家准时的见面，我们下周再见。 场。